紧走下去，细雨落满地，我还在质疑如何能够开心，思念堆成积，活在无助里，我怎么能继续让我醉到不行，内心的世界是你，寂寞围绕着我，无能向前进。内心的世界里，是寂寞还是你？若你住在我心，一起往前进。 脚步会慢一些，如此坚决。

拥有在 KTV。